认为玛丽娜勒庞较好的39%。玛丽娜勒庞在辩论之中承诺，若果当选，会将能源增值税从20%降至5.5%。佢批评马克龙削减福利。马克龙话，过去5年总统任期在降低失业率方面做得好好。马克龙又话，计划到2031年实现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至到65岁。玛丽娜勒庞就认为国民应该在60岁至到62岁退休。马克龙总结的时候形容今次选举是对支持或者反对欧盟的全民公投。玛丽娜勒庞重申要保护法国社会模式，让法国民众享有优先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55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23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9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2，跌7.8；美团139.7，跌5.2；招商银行51.7，升1.4。恒生中国企业71.34，跌4.4；中国海洋石油11.26，升1毫；盈富基金21.06，跌6仙；阿里巴巴89.25，跌1.45；南方恒生科技系报4.018，系跌7.4；京东集团212.6，跌8.2；友邦保险79.4，系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24，瑞士法郎8.249，澳元5.833，加元6.283，新西兰元5.318，欧元8.497。每百日元对港元6.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8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4点，升346点。港金报1829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16美元，卖出195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楼街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青衣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青衣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行车缓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街市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 Grand U 豪十座、元朗妈环路七号、富来花园 B 座、屯门黄金海岸16座、大围富家花园2座、粉岭华明村众明楼、荃湾奇德尊新村 A 座、将军路欣怡花园7座、

法啦吓，春眠不觉晓，小强不能少，因为一定唔可以少咗佢嘛。 吓、啊，唔可以少咁样，做唔到节目噶喎。 即係一定要三個人坐一齊喺度，你講乜嘢啊？真係，即 係 話唔能夠少咗阿小強嘅， 搞到個好混亂啊！已經 係咪？唔係，你真係不能少，因為你係最大，我最大。 係咪？係咪聆聽測試啊？喺度理解。 喂喂 ，Over 聽唔到？ 聽唔到？聽唔到？聽唔到？第二台 執翻啲筆先。 好啦，考試順利啊！不过咧，各位朋友，如果唔系考试嘅，都喺一路听打工嘅朋友们咧，一路听住，一路开工，更加开心。 Welcome， 廿四度气温啊，真系比较炎热嘅呢个星期四。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我系列今日嘅主题、哦， 一首女人的歌。 嗱、哦，我有重武器喺度嚟对付你哋， 或者大炮嘛，你平时车嗰啲啊嘛，重到不得了啦。 使乜惊啫？一阵间我偷佢啲碟咪得咯。 收埋嗰啲碟，收埋嗰啲。 系啊，我收埋嗰啲咪得咯。 跟住佢喺度揾啦，好狼狈。 我唔会自己做嘅，我揾陈太做啦。 是不是有 disco feel 啊？是不是好像回到七十年代啊？ 搞错啊！ 是啊， 又或者去那些乌拉场啊？ 是啊， 乌拉场都有播这些啊！大家是乌，就是乌拉喎，乌嗰啲喎，乌拉。 好啦，我哋乌乌一阵啦吓。 乌拉之外，我仲要大家咧串龙啊！ 有冇有冇？除咗乌拉，有冇乌公啊？ 咩叫乌公？ 乌拉 有有高有乸啊！ 梗系有啦！ 你唔识嗰啲冷笑话？ 有高有乸嘅。系啊，冇错，思维啊嘛，咁啊嗰个 level 啊。 今日专登攞啲热闹嘅气氛啊，同大家一齐去 wow 那场， 系、哎、好， 系啊，仲有咪巴波， 仲要去碌下拎先。 春眠不觉晓，小强系代表。代表我哋丰收发展，同你致足我哋最大嘅诚意。 我代 代我哋 代表， 系啊，你系大 一个小代表， 大代表。 喂，代表啲咩啊？你 代表 hea， 代表懒，同埋代表揾错唱片。 冇错，仲有失魂、失性、 失 风。 如果你第一次听呢个节目，可能觉得无聊。但系冇办法，对唔住，因为我哋一个无聊嘅春眠不觉晓 DJ， 就系马大爷啦。知唔知而家咧嗰啲演唱会喺度尾声咧，嗰啲系拜拜拜拜， 开始中场握手呢啲位系 啊系， 中场握手，跟住就话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阿马小强，你出去同啲阿姐 系啊，就扫下只手啊咁嗰啲啊。 你啊，今日先同你又讲啊。 咩嘢啊？ 琴日咧，你教人哋啊，就搵人哋咧教你做呢个啊，讲广东话、客家话嘅嗰位阿姐啊，你连嗰个姐姐叫咩名你都唔知啊？我就知啦。 佢专登啊，你唔问人，人哋问咗佢啊，保保你做得唔好嘅地方。 咁先系噶嘛。 今日。幾好笑啊！我一翻到去，我話：喂，琴日出咗你把聲喎，跟住佢已經話：誒、欸、，Michael 講俾我聽啦。 係啊， 你向樣嘢都慢人一步，真 係。係 就係咯， 冇錯啦。 翻工又遲過人，係咪？食早餐又慢過人，真係、 我會檢討檢討。 走又快過人， 係啦。咁呢下難得嘅，我都要向你學習。 睇你有啲嘢快過你哋， 係咯，咪就係咯。 你堅持呢種快啲走嘅啫喎， 係啊，執輸行頭啊嘛。 慘過敗家，都係已經敗曬啦，冇所謂啊。 你算啦，过咗去啦。 所以喺呢度嘅话咧，要向咧阿群姐，系啦，佢叫做阿群啊，咁啊就阿群姐姐咧，讲声多谢嘅。我话因为其实我点解会咁样咧，咁就因为话琴日当阿群姐教咗你嘅时候，我话佢讲出嚟，我完全唔知佢讲乜。咁跟住咧，我就会好怀疑嘅，就系话究竟教佢嗰个人，我系咪教错？所以咧就攞出佢罪证出嚟嘅时候咧，其实人哋系非常正宗嘅。 点知 你 系 将佢一演绎嘅时候，系完全话都唔知你讲乜。 但系其实呢个好正常嘅，即系等于咧佢学阿 Sam 唱歌，唱完出。 嚟咧，你覺得嗰只唔係阿 Sam 嘅歌，你記唔記得上次？ 係啊，連阿 Sam 都覺得係另外一隻新歌。 係啊，佢明明唱緊阿 Sam 嘅歌，但係你聽落咧，阿 Sam 都唔認得佢只歌。 冇錯。 咁所以係啊，呢、這個就係馬小龍嗰啲獨特之處。佢將一啲歌咧由呢一個嘅好好好變成麻麻地好啦，我唔敢問。變成你嘅新歌啦。 係啦，但係有一個悲劇話俾大家聽嘅就係聽日佢又唱阿 Sam 啲歌。 係阿 Sam 話唔係啩？大佬你又嚟，你又嚟， 聽日又唱， 你又嚟。 但係呢首歌我真係。觉得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 好有深度。 冇错，因为我哋要好中意我哋嘅御用填词人啦，系啦，就系发发啦，我哋真系要俾啲掌声发发先啦吓。 但系咧，系你讲先， 会连续咧就会系出两只佢嘅填词嘅。咁啊，佢我要好多谢佢啦，因为佢填咗有一只咧就系俾我嘅， 系一个环节。 系啦，就系星期一咧，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咧，咁啊，但系佢就填咗有一只咧，哇！对于我嚟讲嘅话，系一个挑战十级嘅难度。 对 Sarah 都系挑战，你谂下， 系啦， 因为呢只歌系好快、好急、好快、好急，啲字好密。 系啦，至于系乜嘢嘅话咧，我先买一个关子， 冇错， 好唔好啊？咁啊，听日咧我就话俾大家听，我听日系会 live 唱。 哇，使唔使我磅一磅你啊？ 唔好，千祈唔好。当我唱嘅时候，麻烦你可唔可以离开广播大楼一阵，好唔好啊？ 阿叔，你用咩磅佢啊？我想问。 落火一阵，跟住再翻嚟，好唔好？ 你用个 pad 磅佢。 你净系有啲气喺我侧边嘅话，我都觉得有少少阻滞。 闻到你阵味都唔开心， 闻到你阵味都唔开心。 其实想学要成日同我讲，我傍住你咪得咯。我想试下讲呢句说话。 你嘅歌曲我会傍住你，但系我自己嘅歌嘅话，你唔好炒我。 知道， 好嘅。 收到。 咁而阿马小强咧，听日咧嗰个咧就都系发发写嘅，而嗰个歌咧佢都系针对你其中一个环节叫做估啊估啊学古文。 系啊，好嘢。 咁所以佢嘅歌词里边都有好多嗰啲出自呢一个中国嘅咩 李白嘅诗啦， 好多，冇错冇错， 四书。五经啊， 哇，真系犀利啊！ 喂， 其实佢上次好犀利噶， 佢次次 张国荣嗰次将所有大部分啦吓九成歌填咗两首歌词， 铺铺到， 又要啱音，都已经好犀利。不如咁样，你阿发发，你下一次咧将马小强啲特点填晒落去啊！ 佢已经有啦， 系 啊，再下一成啦， 好 嘛？ 好 啊，为我哋每人作一只歌 啊，好， 系咪填一只歌啊？ 都欢迎其他粉丝都一齐，大家一齐共同创作。 上个礼拜都有啦 ，Galaxy 其实都创都系有都写咗一只 唱咗名 嘅 唱咗啦， 系 啊， 我哋咁快唔記得嘢。 有唱片公司揾我啦，我推咗， 系啊， 咩唱片公司啊？豆泥唱片公司， 唔系你啊？唱片公司叫《翻唱白金一封》，系啦， 系咪叫豆泥唱片公司？ 人哋白金升降机，你又白金， 白金一封咯，咪就系。 唔好咁啦， 好在我推咗啫。 呢啲咁嘅唱片公司唔好做， 咪咯，唉，我已经一塌糊涂噶啦。 好，留意留意啊！喂，今日同你分享一单，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咁其实好多时咧，日本有啲新嘅发明。呢一个发明咧，我谂起啊，其实我都有兴趣想试下。虽然我觉得我未必需要，但系试下都无妨啦。咁样，因为咧，佢日本人咧，嗱，佢咁讲咧，就好多时咧会食得比较浓啊。但系咧，即系盐啊，讲紧咸咸度啊，同你一样啦，咸度浓啊，咁样。 人哋系食啫，佢都系食， 我食好多嘢 啦。咁但系咧就唔健康嘅。咁点样可以即系将呢一种嘅？比较食得咸嘅习惯慢慢减咧，咁样佢而家有一种叫做增味筷子啊，增味即系话咧，本来嗰样嘢唔系咁咸嘅，较淡咗，真正嘅味道较淡咗。但系如果你用呢个筷子咧，佢系能够咧将佢咧用一啲方法咧提升嗰个味道嘅。嗰種嘅濃啲嘅味， 即係你食落去嘅時候咧，你就覺得咦好似夠鹹喎。咁但係實際上咧，你嗰碗面咧就係減咗鹹嘅。 其實係減咗鹹嘅。根據佢嘅研究咧，就係話咧，佢會將食物嘅鹹味咧提升1.5倍。 哇！ 所以咧，你係唔，但係佢又唔會有真正落肚嗰種感覺噃，即係免除咗你食鹽太多嗰種嘅。嘅壞處啦，你哋會唔會覺得啊，都好似幾得意咧？ 咁我好啱喎， 你又好鹹㗎？ 我係好鹹㗎，因為客家人其實基本上係會嗰啲口味比較重啲嘅。 豬肉啊， 你睇下豬肉啦，同埋我哋好多醃製嘢嘛，譬如可能你講緊鹹雞啦，係咪鹽焗雞啦等等嘅話，所以其實因為我諗係屋企人細細個嘅時候已經係食得比較鹹， 又 係，同埋再加上嘅就係年紀開始大，我嗰個口味咧亦都係偏更加鹹，係 啊， 因為其實我自己冇咁 sensitive 啦嚇，咁所以其實啲嘢。是越来越咸咯，咁我自己点解会知咧？就系我另外一半就知啦。 嗯，哇，你咁咸， 哇，你做乜事啊？你落重手咁多咸，咁多盐啊？咁其实我觉得 O K 咯，系啊，所以好多时候我要将佢煮开，分开煮咯。 其实咧，你有冇谂过？如果你自己都知道自己系食得偏咸咧，有冇谂过咧？刻意地。 減 鹹， 或者將嗰樣嘢慢慢由鹹變冇咁鹹到再少鹹，即係一路咁樣吞落去咧。 冇，點解啊？真係冇。 你係啲好注重健康嘅人， 我係注重健康，其實係個表面啫。但係我係唔會。 即係等於嗰啲話自己跑步嘅人都 係 講 嘅。我有跑嘅，但係我係跑十分鐘咁樣啦。咁我就話：，好辛苦啊， 攰啊， 唔係啦，唔瘦嘅，唔知點解咁樣咯。係啊，我承認啊，我係。 阿馬強咧，馬強你。你咸唔咸啊？食嘢 唔咸，我食嘢一啲都唔。 但 系 你样唔啊？得啊！你个样咸。 你两个啱啱调转。 系啊， 你 个样 好清淡嗰啲。 系啊。 系咩？ 你样咸湿啊嘛，因为。 系啊，下排有滴汁。 你猥琐啊嘛。 咸湿湿，下排有滴汁就系呢啲。 你个样系猥琐嘅。 我检讨。 唔使检讨啊！冇得救，冇得救！你咁多年都系咁。 有冇签回调翻嚟？ 系妈咪有冇签回调啊？我确认我个仔长面怪咩话？你要确认咩噶？ 吓佢嘅时候，佢话佢唔瞓，会被消防员拉。 我确认我个仔长面怪，当年唔瞓，仲赖尿咧，我系吓佢，话消防员会用佢之水喉嚟啡湿佢之水喉。咁 我寻日终于同佢倾咗呢件事，食完饭嗰阵时，系，但系呢个结果咧，我想下礼拜三先。 喺阿婆嘅时候先， 梗系啦， 系 啊，系啊， 咁 啊 系嘅，你去喺度好好交代嘅。 系啊， 讲真， 我寻日专登为咗呢件事翻嚟。睇一睇佢， 就佢仲有冇问你点解成日俾人闹啊？点解佢两个拍档成日话你嘅咁？ 系，因为佢都觉得系应该嘅。 佢有时都好多疑问嘅， 例如咧 吓，佢话点解你细个冇出过街嘅咩？ 佢唔知，佢系咪亲生？ 系啊， 唔好意思， 你好似冇童年咁样问你咩都话未玩过、未食过、未去过、未做过。 唔系佢真系咁讲噶嘛？佢话佢细个就系唔俾出街啊嘛。 俾出街， 咁你唔俾出街啫，但系有啲嘢佢都会买翻嚟俾你食噶嘛。但系有时问你食过咩啊、饮过咩？你咩都话未啊？ 我知啦。其实你咪坐监嘅， 细个已经 你咪犯事。 少年犯比少年犯更早期嘅， 你咪少年犯 婴幼犯，唔系 佢叫少年犯执翻拣。 所以搞成咁， 所以而家搞成。 我寻日同佢倾咗件事，倾咗好耐。木是什么啊 木浴露 木是什么啊 木是沉浸人在里面的意思 我星期一才教过你啊 洗头 盖木木啊 洗头啊嘛木是 是啦那为什么会有两个木啊盖木木 什么叫盖木木啊 我星期一才教你 记得了你问我都不记得了、 啊、 我们当日其实都要 就是个家姐啊 洗头已经很好了 是啦个家姐啊就 哦，記得啦，記得啦，佢要去西邊發展，就叫啦細佬同佢洗 個， 我仲問阿小強，你有冇同你細佬洗頭啊？ 有，梗係有啦。 有冇啊？ 如果唔係細佬發臭， 咁有冇用洗頭水啊？ 有冇啊？有冇洗？定 係用洗潔劑啊？ 有用 shampoo、conditioner 都有， 定係用強水？ 哎，好啦，早晨啦，哎呀，好熱啊， 休息一陣先。 亂咁噏嘢，真係啊！激鬼死！ 听紧就系风骚爆人，希望今日一样开开心心。记得啦，我系一首女人的歌。 欢迎各位 CEO 嘅人，十点半听紧呢个风骚发言啦，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3%。先咧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实施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最多四人一台，恢复晚市堂食至晚上十点。在沙田一间酒楼，早上茶市四人一台的情况不算多。有茶客话，第五波疫情以来，今日是首次出门，专程到酒楼饮茶，心情兴奋。亦都有市民话唔会因为食肆放宽至四人一台而特别相约朋友到场饮茶，认为每日都有几百宗个案仍然属于高水平。另外，康文署嘅部分设施重开，沙田大会堂朝早开放，陆续有市民前嚟参加粤剧、舞蹈或者画班。有市民话，相隔几个月，终于可以同学员同导师上堂。心情好似小朋友可以翻学校翻学一样兴奋。政府今日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唔少设施重开，包括康文署部分场地。全职篮球教练刘家豪话：，好多场地预约已经爆满。佢又话部分康文署场地用作防疫设施，以致场地不足，炒卖场地嘅情况越趋严重。刘家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康文署虽然已经更新系统，并且设订场实名制，对防止炒场增加了一些不便，但是实际作用不大。他又说，康文署租场费用大约每两个钟300元，据知炒场费早前达到1000元至1200元不等。部分晚上的熱門時段更加有高達1600元至1800元。政府完成在觀塘順利村利行樓的圍封強檢，大約1380人接受檢測，發現9宗陽性和3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00户，当中48户冇人应门，将会采取措施跟进。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近期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正系逐步受控，但系唔可以大意，认为香港嘅疫情防控工作亦都系全国疫情防控大局嘅组成部分。文章认为，香港抗疫现实再次证明，只有始终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同埋动态清零总方针，先至能够尽快压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坚持动态清零是当前抗击疫情最符合香港实际的策略选择。香港一旦错误选择与病毒共存，疫情必然全面失控，700多万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将会面临严重威胁。文章认为，中央援港抗疫充分体现了中央的关怀，充分彰显出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无论遇到乜嘢困难，有中央的关心，有内地的支持，有全体港人的共同努力，定能够渡过难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32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32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4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4跌8.6，美团140.1跌4.8，招商银行51.9系升1.65，中国海洋石油11.14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71.28跌5毫，盈富基金21.02跌1毫，阿里巴巴88.95跌1.75，南方恒生科技系报4元跌9.2仙，京东集团211.8跌9元，建设银行5.72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28.38，瑞士法郎0.951，加元1.249，人民币6.421，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7点，升329点。港金报1829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53美元，卖出195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出行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怡安阁。大角咀嘅樱桃街啦，去翻一号银海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奥运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另外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大老山公路石门桥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冯雷、领衔主演国剧830呈现。巡回检察组 冯森再次提审沈广军，沈广军极力掩饰，郑瑞承认已经找到苗苗的尸骨，而且还将现场的相拎给沈广军看，究竟沈广军肯不肯供出实情呢？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的士车长陈昌良， 坐我车嘅啲病人啦，多数都会讲呢班说话。师傅啊，好彩有你哋呢班师傅啫，如果唔系我哋都唔知点样去睇医生。我自己做咗，我系好开心嘅。 抗疫的士车长邓开明， 我从事呢个行业都40年，疫情咁严重嘅，我觉得好个心好难过。咁有呢次机会能够俾我为大家市民嘅。做一啲事嘅，我願意。 有啲人咧就講，我哋唔會為呢一啲錢去賣命，乜，咁我覺得呢個係人嘅對一個價值觀嘅問題啦。我哋參加抗疫嘅咧，係救死扶傷，係能夠幫助到大眾，唔係用錢去衡量我哋嗰個自身價值。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 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香港人咧比較忙碌啦，尤其朝頭早咧，我唔知道大家嘅習慣咧，會預留一啲時間食早餐嘛，定係咧都係喺一個叫好趕好趕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兩樣我都試過嘅，即係有時即係睇下你個工作性質啊、翻工時間啊，有冇朝頭早遲咗起身諸如此類啦。咁你哋會點啊？即係你會預俾你俾多少少時間食早餐，去享受啊，或者用啲時間去整啊嚇，因為你整早餐都要時間噶嘛。咁如果你好趕嗰啲，我見到有啲真係咬住個包就走噶啦、甚至見過啲可能一路坐車，當如果架車食得嘢嘅話咧，佢可能坐住車嚟食啦。咁嗱，小群你會點㗎？ 我中意咧慢慢嘆，因為我覺得第一日嘅嗰日第一餐咧，要好好對自己。如果急趕我就寧願唔食、 嗯。 我覺得早餐 食咪仲 慢慢嘆，食咪飲杯咖啡咯、 嗯。 因為我唔真 係 中意 好 好趕嚟趕去趕嚟趕去，我中意係享受。 我都係嘅。我會見到你嘅就其實都幾好噶，你會翻嚟做曬所有啲準備功夫先。而家嚇係啦，做曬所有嘢啦。 你使乜要 high 啦？而家啫， 因為係真係 關早餐咩事啊？ 因為你有進步咯。 哦，全頭你賺嘅 啊，馬老師啊！ 點解我講每一樣嘢你都覺得其實我喺度踩緊你咧？ 喂，阿 Sam 啊！佢而家咧進入咗一個叫蟹人狀態啊！ 咩毛啊？你而家係咩毛？ 我而家講緊俾佢，佢而家蟹人啊，一隻 crab 啊，即係話咧成日都起降，啲蟹咪咧嗱，佢你輕輕擺喺手埋啲，佢即刻起降嘅。佢而家就係 我喺度讚緊你啊！我讚緊你，你以前你唔會嘅，但係你而家會咁、真心嘅，因為翻嚟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大家都會喺三樓會撞到，咁跟住我就會見到佢就好乖嗰度啊，揀歌，譬如今日咁樣，佢會揀曬啲歌先，跟住先落去，講曬俾你聽，我來食早餐。好好，真系嘅。咁我又見到你咁樣嘆早餐咧、你先至會嘆得落去啊！ 係啊，真係啊！ 但你以前就唔係嘅，你以前倒翻轉， 係咩？ 食咗嘢先， 係你係最緊要 嘅嘢。先最後做， 翻到嚟咧就會落咗喺 canteen 嗰度，你食完嘢先，跟住咧就先剩翻嗰啲時間，你先至嚟做咧。嗰時你咪甩甩漏漏咯，你咪會揀錯歌咯。 明白。嗰、 時 你有冇訓斥我啊？ 我訓斥過你好多次噶啦、 你唔覺嗰啲係訓斥啫嘛？ 係啊，你嗰時候打你又唔知，搣你又唔痛， 口皮 質你。 口皮口肉、 好似鳄鱼咁， 系啊！ 插你个头你又唔知， 揾支枪 插我头， 揾枪棒咧子弹又 唔，我都唔知道你想点。 唔 系 讲真，我后来咧，我真系觉得我中意整好晒啲嘢咧，然后慢慢先去食早餐， 费 事啊临急临忙咁样样， 仲要舒服好多系咪？ 系真系。 所以嗱，成日食早餐嘅质素咧，正如先阿马少阳讲咧，都重要啊，因为始终第一餐啦咁样。 系啊， 咁啊今日咧有一篇文章，佢话五类早餐唔健康，但我心谂呢啲都唔食，有咩可以食啊？嗱。第一樣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啦，我好少。不過除非咁啦，去buffet啦，即係去酒店咧，去旅行咧，咁、有啲buffet，我見有呢個咧，我有時間中都會選擇就係粥啊，粥再加啲小菜。 粥竟然係唔健康？ 係咯，好奇怪㗎。 點解嘅？ 粥同小菜嗱，佢覺得咧，雖然冇油脂高嘅問題，但係配粥嘅醬菜啦、豆腐乳啦，往往太鹹。即係佢講嗰啲配菜，因為粥係好清好清㗎嘛。咁你通常就会夹翻好多嗰啲一碟碟嗰啲小菜嚟配嘅， 我觉得咁样好正。系啊，佢嗰讲嗰啲嘢我全部都有噶。 即系嗰啲叶菜， 我咪嗱，所以我就先咪就话，如果呢几样嘢都话唔健康，真系唔使食啦。第二样嘢乜嘢咧？就系咧牛奶面包咁嘅样。佢系营养早餐，其实唔系牛奶加面包，佢系面包不论咸或者甜咧，嗰个油嘅含量都唔少嘅，糖分又多，经过加工咧，营养价值唔高。但系呢个已经系我日常一定会食噶。即系你所讲嗰啲叫空气包咧，系我成日都食嘅。 会唔会食法多少会比较好啲啊？即系佢讲紧嘅系有馅嘅面包啊？ 系啊，咪买翻嚟嗰啲 面包啊？ 即系街买嗰啲面包咯， 即系肠仔包啊嗰啲啊。 唔系，我嘅意思系你讲紧嗰啲全部里面系有馅噶嘛？ 系啊， 咁嗰啲嘅就可能有肠仔喺里面啊，又或者里面有叉烧啊咁样。我讲紧嘅就你健康啲嘅 片嗰啲。 系啦，即系其实我讲紧嘅系呢啲啊，白面包你整个 toast 即系咯，多士咁，因为你头先咁样讲嘅就系话牛奶面包嘛，咁啊就系广泛去讲紧嘅面包喺出边度买嘅咪就 系 呢啲咁样， 方 包你都话唔食得，我就真系唔知咩好食得啦， 冇计咯， 系啦，第三咧就系一啲油脂比较高嘅，例如咩烧饼啊、油炸鬼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嗰啲嘢啦，即系炸嗰啲。系啦，烧饼、 烧饼有嘅有嘅，有啲地方朝头早系食过啲咩葱油饼啊，系啊咸豆浆啊、芝饭啊咁嗰啲咯。 食 几 好啊！ 我超中意啊！食完之后其实晏昼都唔使食噶，好饱啊！ 咁 我 又唔系叫你完全唔食嘅，佢不宜吃得太多，一个礼拜一次都 OK 嘅咁样样。因为嗰啲油炸嘢咧比较即系多油啊。另外一个叫饼干零食，即系真系一罐嗰啲饼干啊， 系 咁咯， 即系食几块饼。 饼干之嘅，同埋其实小心啲啦，因为佢里面有啲 trans fat 啊，即系其实嗰啲系咯系咯，总之你焗亲饼干都好啊，你一定会有呢啲咁样嘅嘢嘅，嗰啲物质啊，里面系对自己身体唔好的。 冇错啦， 咁样唔系啊，要留意咯。 咁啊，头先讲嘅几样嘢咧，就我觉得 OK 啦。如果你时间唔系好够嘅。咪食住先咯，咁最好咧就系当日食嗰啲咩？ 早餐食饼干， 我有时会噶， 我唔会啊， 我一定唔会 干蒸蒸咯， 系啊，我都惨啊， 佢唔系唯一，即系可能我煎只蛋，再加几块饼干咁样，即系佢系 part of 个早餐。 唔好食咁多，因为我突然谂到啦，就系话反式脂肪，系啦，任何呢一啲，譬如可能系焗嘅嘢啦，呢啲咁样嘅饼干嘅话咧，你睇一睇佢后边嘅即系嗰啲讲下里面有啲乜嘢嘅营养啊，或者点样，系一定会有嘅，所以其实。反式脂肪，你都知道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所以真的少吃为妙。 牛角包得唔得啊？请问 牛角包非常之不好， 非常之不好。 你有冇睇过制作牛角包啊？ 牛油多到阿妈， 全部是牛油嚟噶，系一浸一浸牛油，硬硬硬硬，再加一浸牛油，硬硬硬硬，再加一浸牛油。你少一浸嘅话就唔好食嘅。 系啊， 同埋咧就系你试下你焗咗一只牛角包，你摆喺度唔食啊？跟住你下面嗰度，你煎一塊嘅就索油脂啊，全份都係油嚟噶。你真係唔好食咁多。 但 係 你係咪特別 中意 牛角包？ 我好中意食噶， 我都係。 仲要搣少少，搽啲牛油，搽啲醬。 我有冇教过大家就是、正式食一个牛角包的方法啦？就 是 在巴黎嗰度咯，咪就系阿詹瑞文教我嘅咯。佢喺巴黎度读书嘅时候，佢话佢哋咧就系咁样做嘅。佢哋喺嗰边嘅人咧，佢哋唔会摆牛油，但系佢就会搣一块个牛角包之后咧，饮落自己啲咖啡度。 哇！ 真系唔同味道嘅，饮咗落个咖啡之后，佢湿湿地再买落去，咁跟住咧就揸喺手嗰度嗰啲嘅就系仲系脆噶嘛。咁而佢饮咗嗰啲嘅话咧，就会有少少就淋淋地咁样，同埋你嗰杯咖啡。嗰啲味道夹埋一齐，哇！又有牛油嘅香味，你谂下， 听日试 下， 听 日 试 下，我最中意试新嘅， 再食你死人啊！ 买埋俾你， 唔使，多谢，你买过啦， 佢都唔会特别咩噶啦，继续食都系食啦，玩都系玩啊， 都系嘅，系医生，我哋医生同你讲噶， 有咩中意食就快食啦。 你面容上的改变，脑里未移迁，轻飘飘的旧时日，悄悄的飞逝，数载如梦烟半笑，回首那堪计，风萧萧的漫长路，你只身飘零。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黑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破晓乍醒多空虚，难可再拥有。像他不够便再归家，但愿重拾美丽往昔，再见你一面，一生中 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黑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破晓乍醒都空虚，难可再拥有。让他不久便再归家，但愿重拾美丽往昔，再见你一面。一生匆匆，感谢浮云和蓝天。凄清清的秋雨点，再碰我窗前。离别离后的转变，往永是云烟。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 阿郎恋曲啊，正如我哋电台节目一样，大家继续支持阿 Sam 呢首歌曲。仲有八分钟到早上十一点。网上情，一棵树的哭诉。曾经有一个教授用佢嘅方法计出一棵树具备嘅经济价值，佢用咗各种嘅方式去计算，得出嚟嘅结果就系、是。任何一棵生长了50年以上的树，一年之内对人类做的贡献高达10几万美金，包括产生氧气的价值是31200美金，防止大气染污的价值是62500美金，避免被土壤侵蚀增加肥料的价值是31250美金，而涵养水分的价值是2500美金。尽管一棵树的价值比一间屋要昂贵，但是人类仍然拼命选择去砍伐树木，用它来建筑房屋、制造家私所有木用的工具。在人类的眼中，一棵树的价值全部都是地球享用，那不如就给我用啦。房屋是我个人的，家私或者用具都是我个人，谁理得那么多。曾经睇过有个好有钱嘅人，佢接受访问嘅时候话：，我起咗间屋全部用树木制噶，好开心，好舒服。可能佢会觉得好舒服咯。不过唔好忘记，树木同人类一样系有生命、充满灵气嘅东西。今日当一棵一棵嘅树木被无辜咁砍伐，变成地板、墙壁、天花板，试问佢哋嘅冤屈之情又可以同边个讲？好多时讲到啲咩鬼屋啊、空宅，啲人讲到似模似样，经常会加一句形容词话：我听到嗰啲木系发出嘅嘅声啊！有啲人话呢啲怪声系木材遇上热胀冷缩起嘅物理作用，但系我宁愿会相信呢个系树木心里边有一种嘅眼泪，有一种嘅说话想向人类哭诉。 有时候天上嘅加上嘅天花板无缘无故会飞嚟好多好细好细嘅虫仔，令人烦不胜烦。其实全部都系因为树木加工制成品有关。一棵树倒下啦，被肢解成好多部分，制成不同用途嘅消费品。但系佢哋会仍然保持住顽强嘅生命力，佢哋唔甘心就咁俾人杀戮，所以佢哋就会吹嚟好多白蚁啊、不知名嘅小虫，其实都系冲住人类为报复而来。可能只有当人类遇上地球先生大病一场，先至会第一次怀念同埋珍惜每一棵被砍伐嘅大树。请爱惜树木，爱惜地球。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银光碧海伴远处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云跨海，你身边一切，晨光堪上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的海伴远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放弃，小鸟随天飞，星之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美。尘俗无数 威震乐队， 先知自然美。 阳光空气，好啦，仲有两分零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嗱，我哋今日翻嚟之后咧，就爱好系列啦。 系、 今日我哋主题咧就系一首女人的歌吓。咁、网上咧好多我哋嘅好朋友们都留咗好多选择啦吓，好多咧都系有女人两个字喺里边，譬如女人心啊、女人的听觉啊、女人花，有女人花个梅艳芳 有 系咪啊？ 系女人花，冇错。 Okay, 但我想问嘅就女人是老虎。 女人 有首咁嘅歌咩？ 我想听喎、 你揾俾人家揾。 系啊， 女人是老虎。 佢嗰个佢讲少嘅咋？ 系咪啊？ 即系呢个歌 咩？ 我哋而家讲紧歌名喎、 啊。系啊，咁另外就有容易受伤的女人啦、 啊，春夏的清晨啦、啊，我中意有两只嘅尖沙咀 Susie。同埋阿巫婆， 阿巫 婆阿林子祥噶嘛， 系啊呢两首， 嗰只歌好笑噶，佢歌 有吸烟的女人啦、坏女孩啦、梦一场啦，好多、喂，你是我的男人，你是我的男人，我哋系女人女人歌喎、 我睇到佢写你是我的女人啫，有一首歌， 啊，有一首歌就佢写住林忆莲嘅就你是我的男人， 冇 错啦，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 喂 ，Woman in Love 我都好中意，其实我嘅选项之一， 诶，仲有一首都系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都系， 同埋容易受伤的女人， 系 冇 错，嗱呢另外一首，另外一首咧就兜一个圈嘅，佢叫领悟吓，梦一场都系，我见到头先有人写梦一场都系噶，即系好有女人嗰种感觉， 冇错。咁啊有一位咧就系 Clara Yuan 咧，我估计佢应该系打错咗一个字，佢话系小小女人。我想你应该是讲紧叫小心女人 哦， 系啦， 定 系 真 系 有呢 个 歌 啫， 定系真系有小小女人。 你又再揾埋小 小女人，小小女人有冇有？我想听呢只 有冇小小强啊？ 冇， 即系小小姑娘。 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拿着花篮上市场，全国大街走过烧河，卖花卖花清清唱。 识唔识唱？ 听唔听？ 你哋嘅唱一隻好正啊！你哋繼續啊， 小小女人， 冇錯冇錯， 做下功課。 喂，有一隻都係嘅，雖然我覺得，咦啊，係我冇諗到就媽媽係 love you， 媽媽都係女人嚟噶嘛， 係啊，就嚟母親節啦， 係啊， 大家都可以啊， 好啊， 點唱呢首歌啊 嚇？好，翻嚟愛好系列就將我哋嘅選擇送俾大家嚇。今日天氣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週初咧有中期咧就驟雨噶啦。 Oh no！ OK， 先聽新聞報告，翻嚟。就听靓歌。 开始，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8000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2634宗是确诊病例，超过15000宗是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459宗是之前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其余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之中发现。另外，新增本土死亡病例8宗，平均年龄 77.5 岁，最大年龄93岁。患者本身有冠心病、高血压等不同疾病，入院之后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死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基础疾病所致。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07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422.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6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6点，跌1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6跌11.4，美团138元跌6.9，盈富基金20.92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70.8跌9.8，招商银行51.6升1.3，中国海洋石油10.9跌2.6，阿里巴巴88.55跌2.15，南方恒生科技3.97跌1.02，药明生物56.1跌4元，京东集团210.4跌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是7.844，英镑10.234，瑞士法郎8.247，欧元5.829，加元6.28，新西兰元5.32，欧元8.494，每百日元对港元6.1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7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7点，升329点。港金报1829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9美元，卖出1952.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角咀的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咁喺封路方面，红磡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的慢线需要封闭。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老山公路石门桥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屯门公路小榄桥方向屯门，和葵涌道上呈祥道之路去观塘。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月华街42号华苑大厦 B 座、蓝田平田村平城楼、长沙环村长欣楼、油塘村富塘楼、长沙环海乐苑海旭阁、牛头角彩盈村盈乐楼、牛池湾彩云二村丰泽楼、土瓜环长龙湾一座、九龙城东汇村汇智楼同埋旺角弥敦道603-609B号新兴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陈明喜，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超级名模周文琪， 我话跣亲咯，跌咗喺度咯，但系又冇办法，你喺嗰个刻咧，你就要执生甩鞋。我试过最严重就系跣低咯，一嚟到眼靓咁啦，即系乒乓咁样望，淤到爆啦，跟住冇办法，你都要起翻身行。起身再善过。我是周文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小时候就跟我说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11点11分嘅啦，咁呢一排咧就系、是、啲小学生啊、中学生咁啊，分阶段翻学啦吓。咁、如果因为翻学，大家接触又近咗啦、多人咗啦，咁所以咧、打呢个疫苗咧，亦都系一个必须嘅行动嚟嘅、喂，最近睇咗一条片介绍咧，就系话咧香港大学驻港儿医院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咧，嗰啲护士真系好人啊，同埋咧好有心思啊，做咗好多咧，令到啲细路仔可以减轻压力啦，即系望到嗱、我哋细个都系啦，望住支针，我即眼净系望住支针咁 样，佢未打。落嚟應該痛啊！ 係啊，先入為主嚟嘅，因為支針個樣真係好得人驚嘅， 係啊，好恐怖啊！ 咁所以咧，佢哋做咗好多嘢，包括咧戴咗好多嗰啲頭圈啊，或者個身有個 Winnie the Pooh 啊，跟住又擺咗啲公仔喺度啊，播音樂 俾你啊， 係啊。另外諗起咧嗰時有個兒童醫生咧，咁有時咧我帶啲小朋友睇多咗咧，我都有時要睇，譬如我咁啱我又唔舒服，我又睇咧。 嚇！你都睇兒科醫生？ 係啦， 佢俾咩藥？ 佢都有醫生嚟啫嘛。不過問題 咁，但係嗰啲藥可以俾大人食啊？ 可以。 醫，佢都有個醫生，不過佢好多細路仔去睇咁樣。但個感覺得意啊，因為佢嗰個聽筒係一隻兔仔嚟嘅，即係佢將揾個兔仔公仔咁包住個聽筒，係啦， 幾好笑啊！ 個兔仔喺你嘅身度咁樣吸下吸下吸下，係好得意啊！即係等啲細路仔冇咁大壓力， 冇咁驚， 冇咁驚， 好似去咗個兒童樂園咁樣，係咪？所以其實記住咧，打齊針之後咧，翻學嘅話就更放心啦。好， 愛好系列。 我又覺得咧，真係高手在民間。 係啊， 真 的超高手！ 要俾啲掌聲，我哋所有嘅聽眾朋友。 好啊， 果然咧，真係我哋學唔曬嘅，同埋識唔曬嘅。 冇錯。 頭先我哋講嗰兩首歌，我質疑嗰兩首歌曲，原來真係有啊！ 真係有少少女人， 少少女人， 少少女人，同埋嘅就係女人是老虎。哇！ 男人是豺狼。 好嘢！咁既然係咁嘅話，不如我哋一陣間咧睇下有冇時間啦，好嘛？等大家可以即刻喺呢一度咧，就要選出二揀一。 听少少女人 定系女人是老虎， 咁所以咧就最多人就想听嗰只咧，我哋就一阵间十二点前就播啦，咁 精彩精彩啊！ 好啦，我哋嚟咯，我哋自己嘅选择吓， 我咧就有今日两首歌啦，我而家谂紧另外一只歌我转唔转，不过呢只我就会摆咗落去，因为我俾阿马小维听咗我嘅商业秘密啊，今朝我哋拣歌嘅时候咧，佢听到，不过唔紧要吓。 唔紧要啊，佢听到佢都唔知系咩歌啦。 系啦，佢都我谂佢真系唔知呢一个咧。其实我感觉唔多机会听到嘅，但系我觉得呢个歌个旋律啦，同埋个歌词都有意思嘅。嗱、其实并冇贬义啊，唔系攞呢个歌嚟话啲女性咧系蠢啊咁样，而系佢嗰啲歌本意就系写咧女人对爱情嗰种执着，对爱情嗰种忘我 系。 真系噶，系啊！嗰、 啊、 种忘我，即系可能明知系 唔通你话佢蠢强咁啊？但你叫佢忘 唔系啊？你唔好叫佢做蠢得笨拙， 我都得，系啊！好好好好 笨拙， 你俾大佬讲埋先好唔好？ 好， 你介绍紧自己首歌， 系啦系， 我唔啱先嘅就系你跟住再继续衰落去。 即系总之咧，就系女性对爱情有一种嘅执着啦，勇往直前啦。就算可能好多人讲，唔好啦，嗰、那个咧，即系花疯子啊，又或者佢唔系真心嘅，咁佢都继续即系。叫中个头埋啦，瞓身来啦咁。我有时都会佩服嘅，即系对呢一种嘅对爱情嘅忘我嘅境界。 冇办法啦，中咗落去。 我唔佩服， 抽唔到身。 我觉得都系一定要有啲理智，因为到最终伤害嘅都系自己，同埋到最终乜嘢系分开。 你试过代入爱河咩？ 我讲下我自己嘅故事。 许美静啊，歌名叫做《蠢女人》。 轻上重上，不由己，不自主，再寻假象，方法已不可由思想。蠢女人所干的只会一样，维持也负担，却不懂回肠。心意一位浪子几个分享。朝思晚想，朝晚想，想想。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双眼似不可测量，是应当看清，却又从来没看。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双眼似不可测量，又早一次多一次伤痛失望。 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石眼似不可测量，是应当看清却又从来没看，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石眼似不可测量，又遭一次多一次伤痛失望，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石眼似不可测量，是应当看清却又从来没看，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双眼似不可测量，又早一次多一次伤痛失望。 许美静嘅呢一首《蠢女人》啊，系我今日咧喺爱系列拣嚟嘅其中一首歌曲。 嗯，冇错。咁喺呢度咧要更正一个头先我哋所讲过嘅，咁就因为咧啲朋友咧，我哋真系觉得喺我哋嘅爱好系列咧，佢哋留俾我哋佢哋嘅选择咧，实在真系教咗我哋好多嘢。 系啊， 我从来都唔知道，原来就有咁多歌曲，其实我哋真系唔识，亦都唔知道。咁所以其实头先咧要多谢嘅就系阿肥强啦，咁就专登第一时间去 library 嗰度啦。 佢系肥强啊， 佢系肥强，系啦，搵嘢嘅时候就叫肥强。 点解突然间多个同事叫肥？有肥油啫，都仲有个肥强。 两兄弟嚟 嘅，佢唔系叫丧强 做第二啲嘢，佢就会叫做丧强。 嗰个走咗咯， 因为佢有好多名，佢化身唔同嘅。 佢有咸强、丧强、傻强、 傻强富弱啊！ 今日佢就真系好乖，去到 library 嗰度揾嘅，有阵嘅有 lucky 强，乜都有。听日就 lucky 强啦。 冇咁有啊！李老师喺度啊！ 一阵间要练歌啊！ 我知道啊。 好啦，咁我就揾咗有一首嘅小小女人嘅话咧，果然真系咧一贯佢嘅作风嘅，就系都系揾咗另外一只。 冇错，因为人哋想听系 Twins， 系啊。 我呢个版本犀利啦， 系林珊珊嘅，系啦，我家姐 唔同嘅， 系啦，系两首唔同嘅歌嚟嘅。好啦，咁我哋又试下一阵间睇下可唔可以揾到。 咦，咁即系连小小女人都有几个不同 版本。冇错。两个版本， 甚至可能唔系版本添，系不同嘅歌啊！ 唔奇啊， 系啊，唔同嘅歌嚟， 犀利啊，系两只唔同嘅歌嚟嘅， 冇 错。好啦，到我嘅版本咧，就系我要拣嘅今日嘅 choice 咧。其实咧，我系有一首歌系同好多嘅朋友佢哋拣嘅，就系 Woman in Love。但我觉得就 Woman in Love 咧 ，Barbara Streisand， 因为佢个声你真系冇得倾， 唔系人。 但我真的会觉得就是姜真的越老越难的。嗯、但我觉得为什么我会今天揀了这个的另外一首歌呢，是因为我某一天在一个串流平台就睇有好多咧一啲致敬俾一啲唔同嘅歌手咧，佢哋會揾另外一啲可能係後生啲或者係年紀再大啲嘅歌手去唱翻佢嘅歌。 香港都有㗎。 咁嗰日咧，我又睇咗有一個咧，就係 Tribute to Carole King。 哦。 咁 Carole King 當然啦，大家都會好多佢嘅歌曲咧，就 You've Got a Friend 啊，咁嗰啲就唔需要再介紹㗎啦。咁佢唱過有呢一首嘅歌曲嘅話咧，佢揾翻一位咧。非常非常非常之资深，可以讲得嘅就系 Diva 级嘅女歌星， 嗯、 唱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喺佢嘅 Tribute to 佢嘅一个 concert 里面咧，连 Carole King 自己咧都癫咗，你哋见到佢哋，哇！佢嗰啲系即系进入咗系疯狂嘅状态，咁啊揾咗咧就系 Aretha Franklin 嘅呢一首嘅歌曲，佢几犀利咧，犀利到嘅就系佢出嚟嘅时候着住一件皮草，嗯、里面一件晚装，一嚟嘅时候嘅话已经拍烂手掌啦。斯斯然咁样行去个钢琴嗰度一弹就唱啊！ 哇！ 同埋佢就系你见到佢一路唱，佢一路觉得佢系大把货。 嗯。 咁跟住去到最高潮嘅时候就 You make me feel, you make me feel 嘅时候嘅话咧，佢直头系喺个钢琴度行出嚟，除咗件皮草， 系 跟住就系咁唱，系咁唱，咁就全场嘅人咧都拍烂手掌。我系建议大家一定要上去呢个片段平台度睇睇呢一个嘅片段，你先至知道嘅就系姜真系越老越难。想俾大家嘅就系。有一首歌曲 You Make Me Feel Like a Natural Woman。 I used to feel so uninspired. Hope. And when I knew I had to face another day. Hope. Lord, it made me feel so tired. Before the day I met you, life was so unkind. 翻非常好听嘅一首歌曲啊！阿桑强系快啲啊，因为咧虽然你歌短短啲，但系已经 game 唔 系啊！我呢首歌咧就系出苗去呢、這个 出苗边个 香港啊女团嘅始祖， 嗯哼， 四个人， 嗯哼， 我觉得好正啊，全部都系殿堂级嘅人马， 四朵金花， 冇错啦，啊，好嘢啊呢首，系、 嗯、 啊，因为点解咧？ 四朵金花就 系、 是， 系啊， 哦， 啊有咩问题、啊 哦？我有另外一个 version 嘅系番瓜。 四朵花瓜， 四朵花 真系啊！你可唔可以我点你唱？下个星期五啊！下个星期五，好嘢！嗱，送俾我哋嘅即系乐坛始祖，系啊！ 好嘢！ 要唔要企喺度扭下扭下？ 咩咩歌？ 四朵金花， 就系四朵金花， 就系四朵金花。 四朵金花。 洗得愁绪烟消云散。金光闪闪四朵金花，无限光辉青春年华，同乐今宵且唱醉，珍惜春宵原是无价。 回忆全部翻晒嚟啊！ 我第一首就谂起呢一首啦，好好听。 咁喺当年嘅《欢乐今宵》咧演出啦吓，咁啊四老金花包括黄爱明啦、啊、肥姐啦、汪明荃啦，同埋咧就系啊张元婉。 哇！你话呢个组合几劲咧？ 即系张德娴嘅前身， 冇错。当时佢仲系一个小妹妹嚟嘅，张元婉吓。 你下个礼拜记住送我首歌俾我， 四朵番瓜，放心，我即唱俾你听。 多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发表讲话。他表示，国际社会在过去两年多为应对新冠疫情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艰苦努力。中方將會繼續向非洲和東盟援助疫苗，為離合免疫鴻溝作出積極努力。習近平又說，中方願意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堅持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別國內政，亦都要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以及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和爭端。他指出，過去幾十年，亞洲地區保持穩定，經濟快速增長，強調國家不論大小強弱，都應該為亞洲添彩而不添亂，共走和平發展大道。習近平認為，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不會改變。他又強調，不論世界發生什麼變化，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志不會動搖，亦都會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政府今日起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主題公園亦都可以重開。不少市民已經第一時間到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遊玩。在迪士尼樂園，朝早開園之前，有大批市民等候入場，有小朋友扮成公主或者戴上主題人物的頭飾入園，亦都有學生趁著未開學約同學入園遊玩。海洋公園方面，入場市民亦都踴躍。主席劉明偉話：唔少人都抗疫疲勞，希望有更多戶外消閒活動。公園重開係好事。至於水上樂園幾時可以重開，就有待政府公布泳池同沙灘嘅重開時間表。政府今日起實施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食肆最多四人一台，恢復晚市堂食至到晚上十點。在沙田一間酒樓，朝早茶市四人一台的情況不算多。有茶客說，第五波疫情以來，今日是首次出門，專程到酒樓飲茶，心情興奮。亦都有市民話，唔會因為食肆放寬至四人一台而特別相約朋友到場飲茶，認為每日有幾百宗個案仍然屬於高水平。另外，康文署的部分設施重開，沙田大會堂朝早開放，陸續有市民前嚟參加粵劇、舞蹈或者畫班。有市民話，相隔幾個月終於可以同學員同導師上堂，心情好似小朋友可以翻學校翻學一樣興奮。 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9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当中2830宗属于本土确诊病例，16552宗是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两项数字都以上海占最多，分别有2634宗确诊和超过15000宗无症状感染。新增8宗本土死亡病例，全部来自上海。内地累计193000多宗确诊病例，4663名患者不治，157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21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52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0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6点，跌2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4，跌13.6；美团135.6，跌9.3；盈富基金20.84，跌2.8。恒生中国企业70.42，跌1.36；中国海洋石油10.78，跌3.8；招商银行51.2，升9；阿里巴巴88元，跌2.7；药明生物55.15。啱啱转咗系报55.1，跌5元；南方恒生科技3.95，跌0.04；比亚迪股份229元，跌9.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28.53，瑞士法郎0.951，加元1.25，人民幣6.436，英磅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743，新西蘭元對美元0.678。日經平均指數報27552點，升334點，港金報182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63美元，卖出19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红磡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嘅慢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咁另外喺新界方面，青衣北桥啦，因为有紧急维修，青衣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嘅快线都系需要封闭，一带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老山公路石门桥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屯门公路小榄桥去屯门，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唔好迟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的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啦。你的心意有机会在4月23日朝早9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来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喂，你陈师傅，乜你哋开工开到咁风月嘅，风花雪月高谈阔论咁，今日搭棚唔使做足安全措施咩？ 当然有啦，莫莉经理，全新式安全带同防堕装置系开工必备。 但系仍然都有好多工友贪一时之方便，唔用啲安全措施，师傅可。 莫莉经理讲得啱啊，所以大家听多啲咧，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精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住工作袜松鞋，跟足守则放心晒。我系 Pandora 嘅 Anakin。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啊，好多人赞你啊，肥哥， 系啊， 好选择，好特别，好怀旧，同埋咧，头先我哋一咪后咧，从呢只碟又揾到好多以前啲宝藏， 哇，正， 好多啲回忆，咩女沙洲嗰啲咁样， 皇妹万岁，同埋林阿珍， 哇，第一首我都好中意啊，香港靓女多， 系啊， 香港靓女多， 咩话？ 嗰只啊嘛， 完全未有及得你，真系关心我， 系咩？呢只咩啊？呢只 咩歌？新歌啊？ 哦， 新歌啊，新 plug 嘅歌曲系咪啊？你 喂好啦， 仲有一只啊？ 佢唱完之后我都唔知。 女人你系得嘅，听过未啊？ 系有啊，咩歌嚟？ 好似系绵叔唱，郑君绵，好似啊， 好犀利。 女人你系得嘅，唔知咩咩赞女人嘅，唔知一扎嘢咁咩煮餸啊，又唔知咩持家啊咁样样，好正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另外一首歌曲咧拣嚟咧就系较早前呢一对嘅二人组合嘅。是不是第一首歌应该都是第一首歌曲的，还有都是很好听，没错，就是这一首歌曲 了。哇，好听。 知道是什么啊，肥强？ 吸烟的女人。 是啊，不是吸水的女人，是吸烟啊，知不知道？ 有没有吸水的女人这个版本？ 我写给你。我写给你好不好。 叫阿发发点？不是啊，点阿发发点？ 吸水的女人。 有没有听啊？ 好，经典歌曲重新回顾，就有呢只吸烟的女人啊。 老自驾车与寂寥随处荡，他惯了靠吸烟替代独自逃亡。马路眼镜隔住阳光，不想愿望，不需远光，因他拒绝期望。 就让一次念， 点起一张很想见的脸， 冷车相对， 只得这口烟。 上升的烟， 即将一张摸不到的脸， 模糊的故事， 倒影到后镜内。淡绿衬衫衬着红黄灯号，车里暗笑的他，会淡没在长路，艳丽眼睛看着红。车厢里上演， 让上升的烟， 遮掩窗边不想见的路， 谁人想发现， 身边满是都市。 一加一早已习惯，将那却了的烟， 有冇用心听啊？阿桑强，佢剥佢剥佢咩啊？个女人 镜框，我估下学古文啊， 系啊， 剥咗乜嘢啊？佢剥咗啲乜嘢？问题来自 Readers 嘅呢一首歌，个金 鱼的女人，听佢哋歌咁有历史嘅，直吓你唔记得佢剥佢乜嘢？ 佢边啲女人剥咗啲乜嘢啊？看命运在循环，佢剥咗啲咩嘢？ 我净系知佢不断道歉。 咩话？ 佢点解话？知道佢不断多吐烟， 佢食错咩啊？不停吐烟， 我唔会俾三个答案我拣。 咁就要系听日，你有知唔知？ 哎呀， 好无聊你哋两个。 咩？我只系睇佢有冇听，佢考佢啲 music knowledge， 到底个歌词话佢剥佢乜嘢，你就笑啦，不停。 咪就系咯， 又除衫又食。 有三个选项 A， 眼镜 B 口罩 C 眼镜框，到底佢剥咩咧？ 梗系剥个框。 好嚟啦，过啦，好咁啊！跟住咧呢一首歌咧，其实今日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啲听众咧都 有 讲 得、 啊、都有点嘅、嗯。因为其实一讲起女人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其实女人都好似有一啲嘅就系既定嘅形象，可以俾到人哋一种感觉啦。譬如可能系中意喊啊， 嗯， 系咪啊？可以扭扭拧拧啊， 嗲啊，萌啊， 卖萌，系啦，心软啊，系咪、嗯？明明同你分咗手啊，但系咧又想。掟咗个煲底，又留翻只盖啊！咁嗰啲啦， 有冇 又未必系女人嘅。 掟煲唔掟盖啊？得闲俾下菜 啊！系啊，即系嗰啲啦，系咪？ 嗰啲咩菜？ 系啊，嗰啲好前面。 你中意俾咩？俾咩？借菇菜。 好耐冇食啦，因为我冇生菜。 借菇菜。 我请你 得嚟同佢，得闲同佢食下借菇菜。 等我杀下你啲虫。你嗰啲春字下面嗰虫， 佢系咩虫啊？ 佢话春虫啊， 春虫 个春下面有两条虫， 个蠢字啊嘛。 哦， 我哋咪成日闹佢嘅咁样咯，好唔好？好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咧， 点解会有春虫嘅？你食咗咩啊？你 春虫到时丝方尽， 立居成灰，泪似干，独唱 系啦。 好，来吧。 咁所以咧就揀嚟呢一首歌曲，呢一位嘅女歌手啲歌嘅比较少出现喺我哋呢一个爱好系列嘅，不如我嚟听下。 好， 改编住嘅就系、是日本嘅 Check and Ask 嘅一首嘅歌曲啊！哇，我真系觉得呢一首歌咧，我嗰阵时佢一出嚟嘅时候，我觉得系即系改得好好听啦。里面亦都系真系可以讲到嘅就系女人嘅弱点嘅、嗯。唱歌嘅呢一位嘅朋友系 Sally 叶倩文。 谁来你都一样乱，谁又 利爾士文嘅呢首嘅女人的弱點啊，好啦，咁到啊馬大爺 又笑啊，又諗起個鏡框係嘛？ 唔係啊，我諗起個以下落你呢個真係 又你 心水炸彈， 唔 可以咁 講。 但我想問咧，點解你會揀即係落嚟呢一隻歌？你係因為你好中意呢隻歌啊？你 呢、這個呢首歌，無論佢成首歌，佢同埋佢嗰個動作都令我係好。 啲動作係點㗎？你做嚟睇下，聽下 Sarah 估唔估到？ 你先做啦， 我就睇咗個歌名㗎啦，你俾佢睇。 最後佢係咁嘅。 跌咗落趴趴低嘅， 系啊 ，Lola 系咪？ 又唔系 Lola， 系另外一只、 啊。醒来吧，雷梦啊！ 我谂系 Lola， 但 系 仲有一只啊，系 嗰 只 啊嘛， 系啊。 歌手系边个啊？ 萍姐李嘉萍， 好，慢慢 香港四大王歌后， 你咁好重口味啊， 好劲啊， 好咸啊， 好劲啊！好啦，我哋听下萍姐吓。 我嘅夜总会， 个 captain 攞支酒嚟， 攞支长颈嚟。阿妈咪今晚有边个翻 嚟未？明白？为什么不说话？ 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听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永远的永远的爱你。为什么为什么无语？回答我，回答我，也只要一句。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听我再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的雷蒙娜。 雷蒙娜，你回来吧，你来吧。好想念你啊！ 哎、 你今日啲选择咧都好， 系好另类啊， 好振奋人心啊吓！ 系啊，我都觉得 系啊，简直系呢个 music library 嗰啲即系吓，喺另一边 一边， 冇错，要吹一吹啲尘先，咁啊，先攞得出嚟。咁啊，嚟埋多一只啦，呢一只咧就头先有个听众话想听嘅， 系啦， 叫做咩话？ 女人是老虎 ，Woman is tiger。 系啊，嗱，冇人话我要听啊，不过我哋夹硬要播。 系唱嘅系叫李娜，我又娜。 你是家族，你是只 会唱。好，谢谢大家呢个歌。女人是老虎，唱嘅系你啦。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走过了一村又一寨，小和尚暗自揣。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老和尚悄悄告徒弟，这样的老虎最要最厉害。小和尚吓得赶紧跑，师傅呀。 听日你唱呢只歌啊，阿马小强。听日呢一个咧吓，即系风骚唱俾你唱。 嗱， 呢個咧又係㗎，你感覺上你會覺得咧，似喺咧內地旅行嘅時候咧，有一啲司機哥哥佢會播嘅歌嚟嘅，係咪啊？好輕快又活潑咁樣啦，係咪？多謝嘅大家就係有威特撈佢嘅介紹嚟嘅 嚇，多謝 就係呢首《女人是老虎》。 佢話：誒，有呢個歌嘅咩？咁可能佢 我哋就係想即係搞清楚，係啊，係咪係寫錯歌名咧？咁啊，點不知原來真係 咩名？原來我自己孤陋寡聞， 係啊，真係孤陋寡聞。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今日嘅愛好系列咧，希望大家喜歡。 好開心啊！ 超開心啊！ 我唔知愛唔愛好啊，但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唔知愛唔愛？真係，因為四島金花已經去到高潮啦。 分分鐘好多聽緊嘅未必知道有四島金花添。即係未必睇過添， 哦，個年紀嘅關係係啊，係啊，因為頭先你都問我 七零年頭啦嘛， 你都問我點解會識四島金花，我都問啊，唔識啊，嗰陣時候哇，歡樂今宵真係出咗好多， 係啊，好正， 係代代有人出啊，嗰陣時候真係好犀利嘅四島金花，係咪？ 好啦， 哇，多謝你真係， 喂，我哋三個不如都夾一對咯， 叫咩啊？ 叫咩啊？四島花瓜。 我哋冇四個咁多，阿文同我同 埋欣欣 咯， 都係欣欣，欣欣扮邊個？ 佢扮邊個好啊？ 你白飞姐好啲喎。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如果考生在 DSE 期间不幸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病或者需要进行检疫，将会不获准到一般市场应考。如果考生认为身体状况适合应考，可以选择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 考生如果需要去到竹篙湾应考，应该尽早联络考评局公开考试资讯中心。 好啦，我哋资讯啦，因为我稍咧再同大家补多一次吓，因为个时间关系咧，快到12点钟。考 DSE 嘅朋友，听日开始噶啦噃。 系啊系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啦，一阵间我翻嚟，我哋有古灵 精怪丧强日记， 好劲啊！ 政府公布泳池和沙滩的重开时间表。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9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当中2830宗属于本土确诊病例，16552宗是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两项数字都以上海占最多，分别有2634宗确诊和超过15000宗无症状感染。新增8宗本土死亡病例，全部来自上海。内地累计193000多宗确诊病例，4663名患者不治，157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74点，跌370点，总成交金额57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0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6点，跌2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7.4跌14.6，美团134.8跌10.1，盈富基金20.78跌3.4。恒生中国企业70.24跌1.54，中国海洋石油10.72跌4.4，招商银行51.1升8毫，阿里巴巴87.25跌3.45，药明生物54.75跌5.35，南方恒生科技系报3.93.2，系跌1.6，京东集团207.2跌13.6。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4，英磅10.232，瑞士法郎8.251，澳元5.823，加元6.278，新西蘭元5.318，歐元8.4948。每百日元對港元6.10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146。

型咗、靓仔咗、高贵咗。不过到今日，手提电话真系系人一部。事实上，手机可唔可以将世界上睇到同睇唔到嘅嘢都拉近？今晚是盂兰节，有些人认为在盂兰节夜晚最好不要出街了，因为夜晚阴气大大提升，阳气下降，行夜街分分钟会撞到。不过故事里面这个 Jackie 呢，就是夜生活的支持者了，差唔多每一晚唔到两点都唔愿翻屋企。对于佢嚟讲，盂兰节又系一个普通嘅晚上，有咩影响？所以今晚佢系玩到好夜先翻屋企。整条街有一种迷蒙的烟尘，有很多烧完的冥强啊，随风飘荡，个个人都回晒屋企，鬼是不是在出面？ Jackie 穿过一条一条的街，今晚的气氛真是静，平时周街都的士，今晚找部看看都没。好大风，有一些纸随风飘扬，有一张仲吹到他块面啪一声跌了落地。咦，不是就这么一张纸、啊、他耷低头一看，是一部纸扎的手提电话。 Jackie 从来都不信这些东西，觉得这么得意的啊！而家啲人手机都烧俾仙人，我嚟玩下先。佢攞咗一支笔喺呢个纸扎手机上边写咗自己嘅手机号码。啊，又多个电话用啦。然后贪得意咁摆咗自己嘅西装袋，一摇一摆翻屋企。跟住佢已经唔记得呢一件事啦。过咗一日一夜，今晚佢约咗旧同事去唱 K。临出门口之前，佢妈妈打电话俾佢，劈头第一句就问：阿仔啊，点解你个西装袋有个纸扎电话咁邪门噶？吓，点解噶？佢阿妈把声又惊又嬲。Jackie 知阿妈一定想闹佢啦，就话：哦，贪玩啫嘛，唔爱噶，你我抌咗佢啦。吓，抌咗佢？你真系细路仔啊！呢啲嘢唔执得噶，人哋烧俾仙人噶嘛，你仲带翻屋企？点样抌啊？唔抌得噶，你估垃圾啊？你有冇常识噶？呢冥强祭品我嚟烧噶，你抌落垃圾桶，折堕啊！咁点算啊？妈，唉，我头先啊走咗去买啲金银衣纸，夹埋你嗰个电话烧咗啦，你唔好再执呢啲嘢翻嚟啦。吓，烧咗 ？Jackie 突然间谂翻，手机上面仲写住自己嘅手机号码，咁样烧咗会唔会有啲咩唔妥咧？但系佢唔敢讲俾阿妈听。唉，咁有㗎啦，烧咗就烧咗啦。呢一件事就咁就告一段落。定係未告一段落呢？今晚又係一个不醉无归嘅晚上。凌晨三点几，街上面一个人都冇。正当 Jackie 喺街嗰度揾紧啊，边度的士搭嘅时候，突然 之间，佢部手机响起上嚟。佢虽然中意夜蒲啫，但系就唔会有人咁夜打俾佢噶。佢望望嗰个手机嘅屏幕，得一片暗绿色喺度眨下眨下，冇任何嘅号码，冇任何嘅名字。啊，咁奇怪嘅，同埋点解会暗绿色嘅？系咪个手机坏咗咧？喺条黑掹掹嘅街道上边，电话声一下一下一下喺度响。佢突然间谂翻起佢嗰个指责电话，又望下自己嘅电话，而家即系有一个灵体嘅电话，同佢一样号码，会唔会？跟住佢安慰自己，唉，冇事嘅，听得鬼故多先会谂到啲咁奇怪嘅嘢啫，或者啲酒肉朋友叫我去玩啦，好，唔使惊嘅，好，去截的士啦，唔理啦。行下行下，佢突然谂翻，啊，前几晚话约阿 Helen 未约，啊，唔知佢瞓咗未咧？横掂而家搵紧的士，冇嘢做，不如打俾佢倾下偈。唉，将头先嗰啲唔好嘅谂法赶走先。Helen 嘅电话，佢揿入手机，想搵嗰个 Helen 嘅电话嘅时候，佢见到点解嗰个电话人名记忆库里边多咗咁多名嘅？呢啲名我从来都未见过噶，我都唔识佢哋。点解我个电话号码咁多嘅？哇，一行一行一行，咩人嚟噶？佢已经唔记得咗去打俾 Helen。佢见到一个陌生嘅电话号码喺自己嘅手机里边，佢试下揿过去睇下系边个先。电话通啦，电话里边有一班老人家嘅声音话。 我找哪个啊？ Jackie 好想求其讲一个名字，但脑海里边空白一片，唔知讲乜嘢。而嗰边个老人家突然间嗌上嚟，跟住听见嗰边好多人好混乱嘅声音，猛嗌阿爸阿爸你点啊？快啲打999啦 ！Jackie 唔敢听落去，即刻收线。对方接听完自己打开个电话，跟住即刻就好似昏迷咁样嗌咗一声，系咪巧合呢？第二日佢睇新闻，话有一个老人家然后接到个电话，心脏病发，送院不治，系佢寿元已尽，定系自己个电话变成一个催命嘅电话呢？为了试验一下，他在他手机里面又按一些记忆库，找一些陌生的名字，然后再打出去。喂，对方好像身在闹市里面，很吵的车声。 Jackie 刚想讲一些东西，突然之间听到很大的撞车声，然后有人很大声，哎，有人被车车到了，快啲叫救伤车啦！到咗呢个时候 ，Jackie 几乎已经肯定自己嘅电话已经成为死神嘅呼唤工具。无论佢打俾边个，只要嗰人一接到佢嘅电话，就会每一日呢个手机都有啲新嘅人名出现。今晚佢望住个手机，好紧张。突然之间，佢见到咗个熟悉嘅名字，系自己个名啊！自己嘅名字出喺手机里边啊！会唔会下一个 要死的人就是自己。到时又会是哪个打电话给自己？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就响了上来，亮亮亮亮，绿色的光不停闪不停闪，会是哪个打给他？他应不应该接？接完之后，他的生命会不会终结？救命啊！我不敢听下去了。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实施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最多四人一台，恢复晚市堂食至晚上十点。在沙田一间酒楼，朝早茶市四人一台的情况不算多。有茶客说，第五波疫情以来，今日是首次出门，专程到酒楼饮茶，心情兴奋。亦都有市民说，不会因为食肆放宽至四人一台而特别相约朋友到场饮茶，认为每日有几百宗个案仍然属于高水平。另外，康文署的部分设施重开，沙田大会堂朝早开放，陆续有市民前来参加粤剧、舞蹈或者画班。有市民说，相隔几个月，终于可以同学员同导师上堂，心情好像小朋友可以回学校、回学一样兴奋。政府今日起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主题公园有条件之下重开，大批市民朝早到迪士尼乐园同海洋公园游玩。 在迪士尼乐园朝早开园之前，已经有大批市民等候入场。有市民形容心情兴奋，感觉奇妙。有小朋友打扮成公主同主题人物拍照。另外，海洋公园主席刘明伟话，不少人都抗疫疲劳，希望有更多户外消闲活动。主题公园重开是好事。至於水上樂園幾時可以重開，就有待政府公布泳池和沙灘的重開時間表。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社區仍然有高傳染性的 Omicron 變種病毒，現時放寬多項社交距離措施，存在疫情反彈的風險，當中最大問題是兒童和70歲以上長者整體完成基本疫苗接種的比率仍然低，他們一旦染病，最令人憂慮的是出現重症甚至死亡。何柏良認為，當局最主要監察三組數字，以評估疫情變化，包括每日確診數字之中，3至11歲和60歲以上長者所佔的比率有沒有變化，其次是住院重症數字有沒有增加，第三是要留意新冠口服药的派药比率，最好每日放在互联网方便各界参考。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发表讲话，他表示国际社会在过去两年多为应对新冠疫情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艰苦努力，中方将会继续向非洲和东盟援助疫苗，为离合免疫鸿沟作出积极努力。习近平又说，中方愿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亦都要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以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他指出，过去几十年亚洲地区总体保持稳定，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強調國家不論大小強弱都應該為亞洲添彩而不添亂，共走和平發展大道。習近平認為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不會改變，他又強調不論世界發生什麼變化，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志不會動搖，亦都會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80点，跌364点，总成交金额58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0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6点，跌2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7.2，跌14.8；美团134.4，跌10.5；盈富基金20.8，跌3.2。恒生中国企业70.26，跌1.52；中国海洋石油10.8，跌3.6；招商银行51.15，升8.5；阿里巴巴87.55，跌3.15；药明生物54.8，跌5.3；南方恒生科技3.93，系跌1.6；京东集团207.2，跌1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28.32，瑞士法郎0.951，加元1.249，人民幣6.441，英鎊對美元1.306，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743，新西蘭元對美元0.679。日經平均指數報27510点，升292点，港金報1826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47美元，卖出195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动物有价钱嘅咩？你基本上嗰人入嚟，你个铺头开边度？嗰人入嚟揸紧女士嘅，或者揸住个百家胶袋嘅，会影响个价钱嘅。所以着得合适啲啦，可能会平啲嘅。 即系着拖鞋可能会好啲。 中意咁样对啲宠物。 系啊，好，对唔住，咁你继续你嘅话题先。 好啦，咁啦，第一个问题你应该问个，因为你要问啱呢啲问题，你有正确嘅答案咧，你就自然会买嗰啲上网猫噶啦。 嗯。 OK， 第一个问题你应该问咧，就几时出世啦？咁因为咧，呢啲 BB 猫应该起码八个礼拜大，你先可以买嘅。 嗯。八个。起码两个月。 即系呢个，系啦，你未见只猫都可以问呢啲问题噶啦。同埋二，你可唔可以见到 BB 同埋妈咪一齐？ 可唔可以见到妈咪同埋 BB 一齐？ 系啦， 点解咧？呢个用意系点解咧？ 系啦，因为咧嗱，你会知道个环境啦，第一样嘢，啊，佢肯咁你知道妈咪点样样啦吓，同埋你可以用呢个方法咧，你可以避免啲我哋叫即系农场制造出嚟嘅猫仔啦，基本上机械制造出嚟咁样啲猫，残忍好残忍，养得唔好嗰啲啦。而咧就系你可以避免啲违法入口嗰啲猫啦。 嗯， 因为见到只猫你就知道啦，同埋你好明显啊， 即系你意思系要佢 show 俾你睇嘅，就系呢啲以上头先你讲嘅资料啊。 嗯， 系啦，系啦，系啦。咁 因为如果佢系农场猫咧，佢未必可以揾到佢爸爸妈妈咁一家大细坐喺度同你影相。 佢都唔想俾你睇啦，吓死你啊嘛！ 因为佢啲环境好恶劣嘅。 系啦，咁第三个问题应该问咧，就系个 B B 系咪同妈咪一齐长大嘅？因为咧，有时咧，佢哋就可能唔系一齐长大咧，你就知道可能系。即系喺农场就攞翻嚟，同埋咧几紧要下个 B B 猫两个礼拜至九个礼拜嗰段时间咧，系同妈咪一齐咧，妈咪会教佢啲嘢嘅， 系 紧要唔好分开佢哋啦。人手喂咧，嗰啲猫系古怪， 唔同啲嘅， 有脾气啲嘅，系有脾气啲嘅。咁啊，但呢个带领我第四个问题啦，就系、是、嗰第二个礼拜至第九个礼拜咧，就佢喺边度养嘅？因为咧，如果只猫系喺一个屋企环境，即系自家繁殖咁样嗰啲情况咧，就因为只 B B 猫咧就会接触咗电视机啊、狗声啊、洗水喉声啊，叽里呱啦咧，只猫就会自然冇咁惊，惯咗原来个世界系人哋屋企入边嘅。不过如果系喺个农业，即系呢个农场地方发生咧，就好多时喺个后栏、个 warehouse 有好一百个笼，其实好唔 natural 嘅环境咧，嗰啲猫嚟到你屋企就会惊青好多。 我明嘅、哦，不过咧，阿 Dr. Eric， 其实咧，你头先你所讲嘅嘢咧，牵涉另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咧系唔可以自家繁殖噶嘛，系咪啊？我 系啱啊。 咁所以咪你话啊，如果你咧喺自己屋企嗰啲养嗰啲咧，就佢听惯晒啲水声啊、煮饭声。咁但系其实嗰啲而家譬如拎出嚟个叫卖钱啊吓，嗱，如果你俾朋友我即系就唔属于啦，但系如果卖钱嘅、其实都系唔得噶，其实理论上。 自家唔可以繁殖买啦，所以你可以不过你话攞牌去 breed 猫，即系攞正牌嗰啲咧，其实好多都可以喺屋企做嘅，就唔系个个都系一个货场。 系咩？ 系啊，攞牌嘅 breeder 有啊，可以噶。 咁佢，因为我嗰时听过一个 breeder 讲咧，佢话好严格嘅，佢又会嚟睇你个笼咧，一个笼有几多只，又会睇你嗰啲即系好多好多啦。 咁咪即系有咯，吓，即系有咯，攞牌可以喺屋企自家 breed 嘅 breeder 系咪？ 系啦，同埋我心谂两句，如果你话个笼几多尺得嘅问题就死啦，你唔应该咁去你间屋个 capacity 应该。你唔需要养咁多只， 尤其是香港咯， 系啦，好离谱繁殖者先至有呢啲咁嘅问题，其实，所以攞个牌唔系你想象，有啲麻烦啦，梗系，好似攞食牌都麻烦啦，不过咧就唔系你想象咁麻烦嘅啫。咁OK， 同埋咧，嗱，你会想知道只 B B 有冇？有冇细佬妹一齐大嘅？因为好多时咧，冇细佬妹嗰啲猫咧，就会唔系好识同你玩嘅，可能会暴躁啲嘅，所以容易啲咬你同埋找你嘅。 但系猫好少会冇细佬妹喎，通常猫一斗成五四五只咁啊，起码。 但 系 有时 都有嘅，有嘅。所以你问我有呢个情况下，就有时啲猫好快有啲人好即系不 負責任 規矩啦，係啦，就好早買咗啲貓都，即係有一隻貓證啊，領養嘅貓好有時都會咁樣啦，可能即係領即係你執咗一隻貓翻嚟嘅啫，啲 B B 貓咧就同其他貓玩嗰陣時會學識找人，另外隻貓會俾個反應佢，咁會好快自然學識找人或者咬人係唔得嘅，不過有啲貓就永遠都學唔到呢個 lesson 就咬你成世噶啦， 哦。 但是另外下個問題呢就不是常見，即是難的，不是成日做到的。不過如果你見到爸爸還好一點，那有多少少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ther。 為什麼要見埋 daddy 啊？見埋 daddy 有什麼好處啊？ Daddy 的性格都遺傳啦。 哦， 咁我都 有啲遺傳。 我見佢樣子，我唔知道佢講嘅性格係點樣噶。 哦，你如果你見到佢，你摸佢，你知道佢 friend friendly 咧。 即係相處下咯，要同佢 daddy 相處。 哦 ，OK。 但你講呢啲真係比較難啊，嗬。 我都覺得好難啊。 比較難，你喺寵物店，你點知佢 daddy 係點啫？ 係啊。 係啦，嗱，依個就難嘅，所以就依個就bonus question 啦。如果答到就最好啦嚇。咁就係只貓係咪啊？咁啊，依啲基本嘢啦，個 BB 貓係咪 friendly？因為你應該嗰個寵物店個店員應該都困唔到你乜滯嘅，你只貓驚青咁，即係會即係縮手嘅，佢壓唔到你嘅，所以佢你未去到，你可以問佢 is it friendly？ 如果唔 friendly 咧，就即係你可能都你可能去睇，不過你心有數啦，有啲問題啦。 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多謝 Eric， 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預咗嘅就係啲貓係唔 friendly 嘅嘛。 點解啊？ 因為其實佢哋係好獨立嘅嘅 貓仔 貓， 貓仔照嘅好唔好好驚車，唔會唔 friendly。 即係我嘅意思 係 唔會好似啲狗仔咁控我控埋你噶嘛，係咪啊？ 要求太高。friendly 同埋驚青係兩樣嘢嚟嘅，同埋你頭先講高貴啦，你形容高貴，高貴就同驚青有兩樣嘢嚟嘅，所以高貴 fine 只貓即係OK， 你中意摸我就摸我嗰啲 OK 嘅，不過咧就係啦，有啲就有啲直情係會匿埋喺我之前養過只街貓，成世住喺床下底。 吓咁冇信心，可能佢真系之前 咁冇信心， 受过啲唔系好好嘅啲日子。 嗱，其实都得啦。今日咧时间就唔系好够，但系不如咁啦，我哋延伸一样嘢啦。因为嗰阵时咧，有啲人都讲啦，你拣嗰只宠物咧，第一你又拣佢性格啦，头先你讲，但系个身体啊有冇病啊？譬如系咪眼屎多就病咧？睇下佢。等等等等，我留翻下一次咧，你可唔可以都讲得比较系啦？讲埋嗰个健康 一半嘅啫，而家 可以啊，系啊，因为你带佢翻嚟嘅时候，其实有好多时候你都会发觉嘅啫。可能有啲流眼水咁样，会唔会有 猫 瘟 啊？ 咁呢 啲 嘢， 嗰 啲 先攞命啊，系咪先？ 好嘛， 好，唔该晒。咁我哋今日咧嚟到呢度就要够钟啦，吓，好嘛，多谢 Eric， 我哋下集继续呢个话题，多谢，多谢。走唔切，好呢、這个节目嚟到呢度，送俾大家要即安剧，我哋听日10点钟 再同大家见面， 拜 拜。 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死啦，点算死啦死啦。 喂私分私分菜开口埋口讲呢个字冇嘢啊，做咩咁愁啊？ 有嘢唔怕讲，我同莫莉可能帮到你呢。 咪係唔好死死声喺度放苦㗎嘛，做人啊要正面啲，正能量啊，知唔知啊，积极啲啊，咩事啫，讲嚟听下啦。 咪即係我好正能量嘅，但係我下星期要考试，关于高处工作安全嘛。 哦，係咁咋嘛。 考试好小事啫，我同莫莉都考过啦。 系、哦，你下星期先考，够晒时间温书啦。 最多我哋帮你温咯。 冇问题啦，呢啲嘢我哋最熟噶啦。 你真系熟？ 即系私分有几期啊？我同 Anakin 咧问你一啲关于高处工作嘅工业意外，睇下你啊可以讲到几多意外成因，同埋工友应该要点做去预防意外发生啦。 好啊，嗱你识答嘅话咧。考试都应该难唔到你啦，我问先，思芬，听住啦， 系 呢、這个意外系关于搭棚工友喺搭棚期间咧，搭棚工喺棚架上由一个工作位置攀爬到另外一个工作位置嘅时候，突然间喺竹棚度下堕跌落地面，其后咧就伤重死亡。 首先要为个竹棚咧就架设一啲适当同埋足够嘅安全进出口咁样啦，而工友咧就要喺棚架上边工作又或者移动嘅时候咧，系要时刻带住附有双尾绳嘅全新式安全带，而全新式安全带咧就要时刻咁扣住独立救生绳嘅，嗱咁样先至可以保障工友嘅工作安全啊嘛。 我咪就系咁咯，思芬 ，OK 啊。嗱、好啦，你又咁紧张嘅话，我再问多呢一条胎，你识唔识啦？嗱。呢、这个咧亦都系个案嚟嘅，有一个工友咧就喺拆卸圆空式竹棚架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只系用咗一粒系揾螺丝稳固嘅狗臂架，突然间咧就松脱、哦，令到呢个工友咧从高处就堕下。究竟呢个问题又出咗喺边度咧？ 咦，好似有啲难度啊，冇呢呢个吓，狗臂架咧又点可以净系用一粒嘅系揾螺丝咧？嗱，应该至少用三粒系揾螺丝咁巩固佢喺个外墙嗰度啊嘛。嗱，而喺拆卸圆空式棚架嘅时候咧，工友就梗系要佩戴全身式安全带啦吓，啊，同埋要将佢扣喺个固定锚点嗰度，又或者系独立救生绳上面嘅。 哦，咪啱咯。不过又想问啦，是不是任何工友都可以做拆棚工作的呢？ 不是、拆棚工作呢就必须由一些曾经接受训练而且具有足够经验的棚工执行的，还要在一些合资格人员的监督之下进行。 讲开工友有没有接受过训练呢？我记得有一宗工业意外是这样的，有一个未接受过训练的搭架工友在地盘入面搭建通架的时候，通架突然翻侧，工友就从高处堕地死亡。这类意外又有没有办法可以预防呢？ 首先呢就搭建通架就必须是由受过训练和拥有足够经验的棚工去搭建啦。第二呢就是通架应该用适当的那些斜撑杆去稳固的。第三呢就是雇主和承建商要提供适当的工作平台给工友在上面工作，这样才对的。 啱啊思芬，还有啊，曾经呢都有个工友啊在个吊船上面做嘢、啊。因为架吊船咧冇有效嘅自动安全装置，跟住啊，哇，严重啦，令到架吊船翻侧，搞到个工友咧就从高处堕地啊，仲受埋重伤添啊！ 哎呀，磨你，所以咧，我觉得嗰个吊船咧，除咗要有一啲有效嘅自动安全装置之外咧，喺吊船上面做嘢嘅每一名工友都一定要佩戴全身式嘅安全带，仲要将嗰个尾绳嘅防堕扣啊！扣在啲独立救生绳上面嘅， 对于要在高处工作的工友嚟讲咧，全身式工作带同埋防堕装置是开工必备。万一有意外都可以大大减低佢哋受伤嘅程度。但系仍然有好多工友咧贪一时嘅方便啊，轻视工作嘅危险性而唔用呢啲安全措施啊。 系啊 ，Anakin， 我感受到你嗰种感叹啊，阴公， 你都紧张系咪？ 系啊，冇错啊，工友要保护自己啊嘛、嗯，开工之前就梗系要做足准备噶啦。不过作为雇主啊、管工咧，其实都有责任为工友啊提供一个安全嘅工作环境，减少意外发生嘅机会嘅。例如喺一啲危险嘅位置嗰度，好似楼边啊、工作平台啊咁，就应该加设一啲围栏，又或者咧妥善围封嗰句。 思芬，其实你都知道好多啊。嗱，不过咁嘅，除咗咧高嘅地方要设置围栏之外咧，就连一啲啊凹咗落去嘅地方都要注意噶、哦。就譬如咧，地盘有时咪会刮咗一啲嘅地窿嘅。嗱、咁就要防止啊工友差错佢跌咗落去啊。所以咧，就应该要喺个地窿嘅周围啊，要加咗稳固嘅护栏或者覆盖物，然后咧再张贴或者展示足够嘅告示喺当眼嘅位置提醒工人啊。劲唔劲啊？我都识啊。 点啊？哇，思芬，其实你对呢啲高处工作嘅守则都好熟啊，考试应该冇问题、啊。 去咯， 唔使担心啦。 Anakin 莫莉，你哋有所不知，我担心嘅唔系惊笔试问问题啊。 吓，咁你担心啲咩啊？ 即系查实我 咩咧咩咧咩咧？ 惊高， 惊高。即系畏高系嘛？ 吓， 系啊！即系我系连行天桥咧都会脚震嘅，我都唔知点样可以喺高处工作咯。 要准备考试啊，我哋就识帮你温书啫。畏高呢啲嘢，我哋都唔知点帮你啦。 去咯，嗱，不过咁嘅，你都仲有时间嘅，你慢慢考虑下点样克服你个畏高啦。无论你做咩决定都好啦，我同 Anakin 都一定会支持你嘅，加油啊！ 高处工作勿松懈。